最近本市对北京市以及外部的国一国二排放的标准轻型汽油车实施五环路不含五环路以内的道路工作日限行政策，闯线的车辆将会被路面的交通电子眼直接拍照记录。目前已经有3万多的国一国二车辆审核淘汰更新补助通过，六大淘汰办理的网点也基本饱和。市环交所排污权交易中心提醒市民可以避开办理的高峰期，建议车主预约3月1号之后的日期进行办理。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由阿里影业、如意影业联合出品的古装爱情仙侠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预计将会在暑期进行上映。近日又有博主爆料称，根据电影局发布的通知显示，电影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第二部已经正式备案，并且获得了拍摄许可，并有官方透露将会有意向把《三生三世》作为系列电影的形式。最近在朋友圈里热转的合适开门法引发了热议，上海的交警也证实了它的科学性。合适开门法就是用离车门最远的那一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驾用右手开，右驾用左手开。据说这是荷兰人发明的，交警说这样做驾驶员的上半身呢就会自然的随之转动，可以避免视觉的盲区，减少事故。意大利一名70多岁的老翁充分体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40多年以来考取了15个学士和硕士学位，成为了全世界拥有最多大学学位的人。他学习的领域包括体育、文学、法律、军事战略和食品科学等等。 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

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是匆匆吃饭，匆匆赶路，匆匆相聚，匆匆告别，生怕时间不够用而错过了改变人生的机会。想要恋爱，想要结婚，想要房子，想要车子，却只能感叹谋生不易。可是这么多的压力来自何处呢？是否与你的期望值过大，欲求不满有关系呢？安静是一种力量，请专注于自己的点滴进步，不要害怕那些更有资历的人，不要害怕被嘲笑。世界既然敞开了大门，那就去闯一闯，失败了又怎么样呢？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活在当下，记得我们都还年轻。

前两天赵雷的郑州火了，那么李志的杭州最近也被推上了热门。其实李志的这首杭州呢，跟杭州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和李志本人却有非常大的关系。当你在回忆一段往事并且试图表达的时候，其实很难平白的去描述出来，大多都是臆想片段，某些人或者某些物拼凑出来当时的情感。在听歌的时候，即使你不理解这个歌词背后的故事，同样也能从歌中感受到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李志的《杭州》。 就像是一场战争，现在需要大义剿灭理性，谁也无法逃脱或是减少伤亡。花楼里有个男人在弹钢琴，身边的少女偷情，一杯长刀下肚，转身跳进西湖，找也找不到在慌乱中闯进的城市，把一切打乱。是月亮，是青春，是甜蜜的忧郁。 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

记得太老，原始的情调是什么，面貌和声知道，能不能就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只走不要这山的宝刀，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任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in the K and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chets, let us get along 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这身体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冬天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筑巢，地球快一套，放弃思考， 良心无止境循环，不停地催促。如果你爱得太在乎，结果会不堪目睹。其实爱的要求是可有可无。两个人一起总会有冲突，谁对谁错学会认输，哦，这样就会去减少彼此的痛楚。执着只让人走上不归路，女孩的心要好好保护，男孩也需要别人倾诉。爱情一一看清楚，选定了不再迷糊，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 请一一看清楚，准定那不再迷糊。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从未拥有过你。